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志业，四十五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，报道不作假，评论无语词。编辑下文易约，上天难欺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。己亥年春夏之交，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，百万港人上街抗议，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亦潮流移动，借口止暴制乱，恢复秩序，呼吁警察滥权、滥暴、滥告，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，以死相搏。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，警察禁止集会游行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，香港政府示和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，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，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斩露头角的少年英雄争取国际澳援不遗余力，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。庚子年初，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，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，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。五月下旬，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，六月三十日通过港区国安法，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，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，香港的全族龙亡，决于俄境。为了彰显公义，情前备后，我们出版《下文易约》《上天难欺》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，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，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。这是文明与野蛮、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，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、刑事、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。编著者黄毓民。毓民新书《下文易约·上天难欺》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平装版及精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，全书四色印刷，516页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，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。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，而精装版定价港币280元。多谢大家。 喺第二节翻嚟， 第二节翻嚟好啦，咁我哋就讲一讲天赦日啊，黄师傅。咁其实每年咧都有特定嘅日子嘅。咁其实咧就今年咧，其实最早第一日天赦日咧就喺3月31日。即其实呢就叫做辛丑年的2月19，即是刚刚就过了。那为什么会讲天赦日呢？那天赦日呢就很多不同的版本去讲。那我们最简单地讲呢，其实天赦日呢就其实个天呢就被众生去改运的，去转运的。那所以呢古时候来讲呢，天赦日呢就很多人呢都会做拜拜。咁啊，天赦日嚟讲咧，就系话要赦免一啲人嘅一啲小嘅罪过。咁啊，咩叫小罪过咧？咁我哋理解，可能你掉咗啲垃圾落地啊，或者呃个老婆咧就真系饮多咗两杯啊，甚至乎咧跑马仔输咗又唔讲俾老婆知啊，咁嗰啲叫小罪过啦。甚至乎有时无伤大雅。咁喺呢一日嚟讲咧，我哋咧就要做一啲叫做吉嘅祈福，要做乜嘢呢？做嚟讲咧就系话要喺呢啲日子里边咧摆脱一啲唔好嘅运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喺古代嚟讲咧就做得好足。咁啊，现代人嚟讲咧，对于天赦日呢样嘢咧，反而仲唔算话好了解嘅。咁天赦日咧就最主要咧，其实咧就系、要拜玉皇大帝，就好像說玉皇大帝呢赦免了你們的罪孽那樣。那怎樣做呢？那 其實哪裡有玉皇大帝拜先？ 就比較少，玉帝呢就真的不多的。 我知道有的， 有的， 我知道有一間有的，在香港大埔，在新界大埔， 不過就幾遠嘅，行山人士一定經過嘅就係梧桐寨入邊嗰間萬德苑啊。係 啦，你大家聽住。 有一間即係入邊萬德苑入邊咧，就有玉皇大帝嘅。 係啦，萬德苑記住一大。 不過就遠啲咯嚇。咁如果你行開山嘅，咁嗰日梗係如果天赦日嗰日啦，就唔係話普通日子啦。 唔係普通日子，因為天赦日嚟講咧，今年嚟講咧。就總共有六日啊！咁啊，嚟緊咧就最快嗰個嚟講咧，就會去到。 其實啱啱過咗嘅3月31日。 係啦，五月初六最快嚟講就係端午節之後嗰日。咁啊，天赦日嚟講咧，就喺以往喺中國大陸咧，就好多宮廟咧，咁啊，因為玉皇大帝都係道教啦，咁咧就會喺嗰日咧就會拜玉帝。咁天赦日咧，點解叫天赦日咧？就叫四時嘅尊氣。咁喺春天嚟講咧，就係戊寅日；夏天咧就係甲午日；秋天就係戊申日；冬天咧就係甲子日。咁喺呢幾日嚟講咧，就係咧萬物咧係生育嘅能量咧係最強，同時嚟講咧，亦都對人唔係其實都唔係最對人嘅，係對整個。世界的眾生來講呢是消災化煞祈福和添壽，相傳來講呢，如果天赦日去拜拜來講呢，有些很神奇的一些靈驗的一些 講法啦，樣但是呢在古代呢有一點不同的，今年的天赦日的日子就 post 出來給大家看。在古書裡面記載來講呢，有分開春赦的，春赦啦就在戊寅啦，夏赦咧就在甲午啦，戊赦嚟講咧，戊申日咧就係喺秋天，咁啊三冬甲子就最吉，咁啊八時遇禍咧都會變為福嘅，咁所以喺四季當中裏邊咧，睇到個天干配合咗地支所產生嚟講咧。那個天赦日就是最好，就是一種祈福啊，同埋呢個叫赦罪的日子。咁啊，其實我哋睇通勝咧都有記載天赦日嘅。咁啊，每一年嚟講咧，就唔好話有咩特殊日子啦。咁啊，今年嘅日子我哋就大家就登咗出嚟。天赦日咧就係、是、上蒼去赦免眾生嘅罪過，尤其是係人嘅日子。咁啊，根據呢個天寶歷嘅記載咧，天赦係乜嘢咧？天赦，赦過有罪之神也。天之生育，甲與戊；地之成立，子午人生，故以甲戊配成天赦。咁呢幾日嚟講咧，就可以緩刑。咩叫緩刑咧？即係等於你判監咁咯。其實呢個緩字咧，就可以緩解你嘅刑獄嘅意思。咁啊，跟住嚟講咧，就即係我哋有三個字啊嘛，叫做緩雪屍啊嘛。第二就係雪係咩咧？叫做冤枉赦免，即係如果俾人冤枉嗰啲咧，都可以得赦得救。屍咧就係恩惠嘅意思。咁啊，所以有呢三種嘅含義。咁如果與呢個得神合會合嘅時候嚟講咧，就其實咧就更加好啦。即係當日。咁啊，天赦日咧可以算係呢一個。叫做咩咧？天恩開赦、特赦嘅好日子嚟嘅，亦都冇忌冇禁，適合咧求神啦、敬祈福啦、祭祀啊咁樣嘅，咁啊可以咁講係百事大吉。咁好多人咧都會利用呢個天赦日咧，就專程咧就喺廟宇啦，甚至就喺邊度咧家嘅門口，即係屋企嘅門口咧，我哋叫做登天焚香啊。咁去拜祭嘅，即係向上天咧，其實咧就祈福咁樣。去廟宇嚟講咧，就會有天福延壽啦、保運啦、保富啦，同埋咧去除呢個懺悔赦罪等等功效嘅。咁啊，有相傳就話啦，尤其是喺天赦日裏邊咧，去祈求呢個病，如果人身體個病唔係幾好嘅話咧，即係有時有啲叫做業障病或者叫做因果病嘅咧，咁其實喺天赦日嚟講，喺呢日拜拜咧，都會有一個神奇嘅效果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回向英靈啦，回向因果啦，咁啊要求希望嚟講祈求嘅身體健康啦，甚至乎係化解官非啊、是非啊。 將啲大事咧就化為小事，咁都得嘅。咁天四日嘅時候嚟講咧，會有啲特定嘅元寶喎。咁咧，若果大家喺香港一啲鋪有啲醫資鋪咧，咁如果你話天四日我要拜拜咧，咁其實佢哋咧就會攞啲叫天四金嘅。咁啊，天赦金咧就比較最主要，咁啊，我嚟做呢個拜神嘅。咁啊，呢個天赦金咧就聽講話咧就用咗之後咧就好靈驗嘅。天赦日其實都係啲好日子嚟嘅。咁啊，呢個天赦日嚟講咧就會祈求赦罪啦，啊祈求啲冤親債主啊，啊寬恕自己嘅罪過啊，同埋所犯嘅過錯。而自己在这个天赦日拜拜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是诚心地去忏悔啊，恳求宽恕啊，做一些功德的回向。其实呢就最主要呢就是说对自己所犯了的一些小小的罪业呢，其实是有少赎罪的意思的。咁呢就天赦日呢就是要同玉皇大帝去禀告，请求他是赦免。咁啊，有啲人咧就做盡壞事，就唔可以喺天赦日嗰度赦免嘅嚇。呢啲啊要做好多功德嘅，所以咧，若果做盡壞事嘅人咧，平時咧要做多啲善事咧，先可以盡量去彌補嘅。咁咧就當然啦，有好多唔同嘅人咧，可能犯咗好多唔同嘅錯過，咁我都可以咧喺呢一日裏邊咧祈求呢個玉帝咧俾機會啊。降低你的罪业。咁其实拜拜用呢个天赦金之外嚟讲呢，重要乜嘢呢？如果你拜完玉帝之后呢，有个小小嘅操作㗎，就係要攞揼三教圣杯，一定要通过三教圣杯呢，就係话玉帝就额头就赦免咗你啲小罪。嗱，呢个呢就不容易的。其實有時我們有時揼杯呢真的不會說即教教都是聖杯，可以這樣說。那麼今年的天四日來講呢，就我們呢就 post 了出來了。那如果大家呢在這個日子裡面來講呢，有需要的話呢就可以去廟宇，剛才在大埔那裡黃師傅那裡 不同寨 那裡啊，咁可以有間 萬德院， 萬德院咧，萬德院都係屬於道教嘅團體嚟，應該。咁咧就可以去嗰度咧就祈求，或者咧，我哋頭先所講啦，有啲咧就拜當天其實都得嘅。咁啊，譬如話喺自己嘅門口咧，咁啊以往嚟講，大部分都係住喺農村啊，或者咧啲樓冇咁高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你住喺啲豪宅嗰度，無端端搬張神案出去咁樣拜，咁唔係幾好。咁可以喺自己嘅，我哋叫咩露台啊？嗰啲地方即系叫拜當天，拜當天咧就拜玉帝，咁啊可以去呢、這個醫子鋪啦，叫佢執啊執一啲拜當天嘅大神醫啊嗰啲咁樣咯。最重要就是要攞天赦金，咁啊去拜，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利用呢幾日嘅天赦日嚟講咧，就為少少自己做錯嘅嘢咧，我哋叫做又唔可以講贖罪咁大件事啊，嗬。咁啊，可以為自己所做過嘅嘢嚟講咧，就慚悔啦咁樣。咁而且嚟講咧，就有相傳咧，拜喺天四日嗰度係拜完之後嚟講咧，個運勢都會好少少嘅喎，咁樣。咁我哋唔知會唔會就係話喺天四日嘅日子咧，都會開放俾大家咧，咁嚟到我哋嗰度咧，都可以拜大神同埋拜當天咁樣。咁天四日咧就介紹到依家，其實咧就天四日咧都冇乜禁忌嘅，基本上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幾日嘅日子啊。咁介紹天四日咧就介紹到依家啦。咁黃師傅，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講翻呢個五王到咗西方喎。 係啊，即係由。即我哋好多時都會講嗰啲流月飛星啊，咁其實流月飛星當然都有佢影響力嘅。咁而啱啱過咗個假期啦，即係清明啊，前幾日咧就係一個節氣嚟嘅。咁啊轉咗節氣嗰日咧就係呢個四月五號啊，呢個日子咧就係一個清明節嚟嘅。轉了清明啊，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流月飛星呢也是有所改變的，而當日來說呢就是 屬於那個，如果那個日柱呢，我們叫做壬午日，壬午日呢個日柱呢就是屬於當日的，或者我們叫做財星，財星，而那個日六為時，加上呢就是天罡全金水，所以格局呢就成身旺任財，唯獨就五行缺木去生火，而形成呢個毒火虛耗啦。咁啊，月內咧，咁啊，屬金嘅呢個或者我哋呢個疫情啊，講緊呢個病毒呢個肺炎啊，亦都係對呢個歐美嗰方面咧就影響比較大嘅，因為咧西方國家咧就係嗰個矛盾啦、加深啊，由於佢缺木火，咁啊缺木就生火。中國將會咧就有一個叫做個姿態上咧就會比較即係睇美國啊，可以話用冷眼嚟形容啦，係嘛？或者歐亞嘅一個一啲盟友有分歧甚至紛爭咧，就將呢個全盤缺木嘅東方咧唔受呢個金克水盪而無咎啊，有咁樣講法嘅。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飛星嚟講咧，就睇翻啦，點解佢會講到就係話喺這個西方國家歐美會是比較麻煩一點呢，很清楚現在看個圖啦，這個圖來說呢，我們看到一個螢光幕右邊有個格仔呢就五黃寫著，還用黃色來標示著，這個五黃其實就代表了那粒災星 正西方， 就正正是西方，即是我們叫對宮，西方就代表西方國家啦，多粒有粒五黃星在這裡，所以呢就是即係扎實啲嘅，當然流年嚟講係佢係財星啊，財星係主經濟，但係五黃咧個影響力咧就大嘅 嚇，即係影響到經濟啦， 係啦，亦都包括埋經濟啦。但係而家你全球嘅焦點都暫時仲係喺個疫情度噶嘛，所以嗰個對疫情嗰方面咧，佢都係會比較嚴重啲啦，因為上次我哋都講喺嗰個叫做上一集講占星咧，佢都有講到噶嘛，係嘛，都係講話西方國家都係比較麻煩啲嘅嚇，所以呢樣嘢就亦都可以從即係從占星學咧做翻個比對咧，即係從呢個流月飛星咧，我哋都睇得到啊。咁又清明呢個月咧，咁佢飛星三壁咧就佢入中宮啦，順飛啦，四六喺四六就西北啦，即係綠色嗰度啊，綠色嗰格五黃正西啦，六白東北啦，七尺到正南啦，八白到正北，九子正就係到呢個西南。一白到正東，二黑到東南，嗱咁呢個咧，亦都係一個宅使喎。咁你本身流年咧，五黃就喺東南啊，咁啊加上而家嗰粒二黑飛星咧，就係又嚟到東南咧。咁我成日都強調啊，掩交加必選主噶嘛。咁即係年月咧，都係比較差，即係本身係差噶啦個方位。咁加埋一月份咧，咁啊二。這個月份呢，所以說如果是這個東南方呢，其實 就更加差的， 因為五黃和二黑就剛剛重疊， 就是剛才我們在第一次所說的那個叫做一些災難的方位呢，其實都是對應的，當然發生那一天呢就未正式踏入清明的， 未正式踏入，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掉以輕心，就是今個月的東南位即本身都是差的了，今個月就更加容易加劇，但是大家就即係成日講話小心，小點樣小心咧？即係其實有時啲災難嘢真係冇得小心嘅， 係 啦，意外就突然間嗰下啫，咁啊只能夠就係話盡量去少啲嗰個方位咯，避開佢咯，係嘛？即係你唔好去嗰個範圍咯嚇，即 係 甚至乎你話如果你自己辦公室啊、屋企啊呢個位置，你咪唔好坐埋去咯，離開佢坐。 其實近日嚟講，大家都睇到，若果以中國嘅方位咧，東南方咧，近日台海嗰個局勢相當相當緊張啊，因為咧就好似有成200多艘嘅漁船啊，中國大陸嘅漁船咧就集結咗喺嗰度， 包括戰機好似 係啦，都有咁令到咧就對下少少咧就係菲律賓啊。 咁都好似係發出咗一啲類似咩？類似一啲外交詞 緊張狀態啦， 即係好緊張嘅狀態嘅情況，即係出現咁，所以咧。二黑同埋五黃咧，就可能咧就加劇到咧喺呢個方位咧，可能會出事噶。 嗯，咁啊嗱，咁我哋又講翻呢個飛星個方位之餘咧，咁我哋順便講一講咧，就係話啊，有段內容咧，就講一講壬辰月嘅。咁壬辰月呢一個清明啦，叫做立節喺呢個月份啊，壬辰月。咁啊，五黃煞星，即係呢個災星飛到正西啦。二黑病符咧就去到東南啦。咁啊，與同頭先我哋都有講啊，流年飛星五黃咧就同埋一個宮，同一個叫做係一個叫做信宮，就是、東南方。咁而呢個五黃正西啊，同正北的二黑咧就相夾住呢個西北方嗱，咁所講嘅正北二黑咧，其實流年嘅，咁啊東南二黑咧就折射喺呢個正北年，即係講就係話流年嘅北位啊，同埋個二黑咧就伏擊呢個西南嘅三碧煞星啊，咁喺本月咧最受災劫禍患嘅影響咧，就其實正正就係呢個正西啦、東南啦。同埋中宮呢三個方位嘅，咁喺一個大嘅地域上啊，因為頭先講嗰個係一個屬於一個大太極嘅地域嚇，大太極即係成日我哋講啦，即係立極，你以邊個做中心點，咁啊呢個就係為之太極。咁啊大嘅地域上咧，亦都喺上述三個方位明顯咧，就係歐洲啦、俄羅斯啊或者美國啦、大加拿大部分地方咧，都係屬於西北地區呢個地域啊。咁整個東南亞洲咧，就包括中國啦、香港、台灣啦、澳門啦，均屬於呢個東南嘅地域嚟。咁中東地區，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印尼咧，都係屬於一個中宮嘅地域。咁啊，流月五黃咧，呢個飛星就嚟到正西咧，就受到西南九子同埋中宮嘅三壁上下左右咧折射，就係刺激咗呢個激盪起呢個煞星，即係叫做或者叫簡單啲就火燒五黃，因為九子係屬火嘅。咁啊，月內咧，即係今個月內咧，天災人禍啊、疾病肆虐啊、社會不寧啊、經濟危機等等呢啲唔～即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就集中了發生在一個西方國家，特別是美國。由於五黃就是這個屬土的，所以受到這個九子火去身亡受了刺激，所以預料了西方國家在今個月內的天災人禍疫情都會隨之而增加，就難以減少，災難性事件就會比較多啦。而政治方面，西方之首啦，即係美國啦，就會針對咁樣喺呢個亞洲挑起一啲事端，打擊中國作為一個目標。咁其實都係嘅，即係睇一翻嗱嗱，如果我哋從玄學嗰個角度去睇翻咧，立春八字其實成個天干都係金嚟嘅，咁啊金係主西方噶嘛，咁木咧就係個人木啊嘛，即係個月令嚇，因為人月啊嘛。就係得一粒嘅啫，咁啊受壓嘅，咁即係我哋或者叫金木交戰，但係金木交戰都要乜嘢啊？都要平衡嘅力量先至交戰到啊！咁你如果你個木輕金重，咁金一定係強啲嘅。咁調翻轉，如果木重金輕，咁梗係木啊，梗係個力量會大啲啦。咁其實就對應翻呢樣嘢嘅啫，都係。咁啊，所以喺呢個層面上咧，我哋都會睇到咧。咁配合翻，如果今年嘅唔係今年，今個月呢個流月呢、這個壬辰月嘅八字咧，同埋個五黃飛星咧，咁其實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咧，其實係類似嘅事情咧，都會喺呢個月咧會發生得比較嚴重啲嘅。咁啊，亦都係仲要講翻就係話咧，喺今個月嘅三碧星咧，三碧星入中宮咧，流年咧飛星就係六白，咁咧就其實咧就。如果在個五行上咧，佢哋就真真正正真係金木交戰啦，因為三碧係屬木，又係粒蚩尤星係嘛，控鬥狠咁啊，六白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權力嘅，咁代表咩？佢係金嘅， 咁再連串一個東南流連嘅五王二客咧，咁喺一個緯線上邊咧，咁啊三公犯煞咧，再連貫咗喺個南北咧，咁啊，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叫做祝融煞啊。咁由於正南咧同埋東南咧。及同埋呢個正東嘅中宮咧，都地域都係相連嘅。咁凡呢個東南少禍咧，就必禍及正南同埋正東。咁頭先我哋亦都有講到咧，正東咧其實正正就係今年一個叫做三煞位嚟嘅。啊，咁啊相對而言咧，正南中宮咧就嗰啲禍患發生咧，就喺呢個東南邊。咁啊正東地區十居其九咧，就即係。擺脱不到的關係，即係想話啊，是置身事外的話咧，都不用諗噶啦。咁所以預測咧，會越來一啲災難多發生於喺一啲地區政治的恐怖活動、地震、風災、水患、高樓爆炸。哇！其實好似好多都好負面 喎，問題出現啦， 甚至乎依度有講到油田大火、礦井倒塌喎。咁啊，飛機交通的工具大型失事意外。咁嗱，飛機交通呢啲我哋之前都已經有講過，但係頭先講嗰啲咧，其實真係都幾恐怖下。即係其實亦都話俾我哋聽咧，呢、這個災難咧，今年都繼續會唔會少得去邊啊？嚇咁啊！其實最令人擔心的都是一些高樓爆炸那些、或者山林大火、油田大火這些、飛機交通的大型失事以外呢，相對地我相信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少了 是 的，飛機搭即係搭飛機的人一定會少了嘅，咁呢樣嘢。 但係依家開始會有啲國家開始已經 開放翻嘛，打咗啲疫苗， 打咗疫苗有個咩通行證啊，疫苗通行證開 翻。但要睇清楚打咩疫苗喎、啊，你唔好諗住啊，一打疫苗佢就即係因為有啲國家係唔承認嘅喎、啊咁呢個喺整個月嚟講咧，就係話好多天災人禍唔吉嘅事情咧，都集中於喺發生喺一啲頭先所講嘅地域嘅國家度啦。咁由該地域引發而起嘅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掩交加喺東南宮咧，即係東南方位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我哋叫做濕滯啦，係嘛？因為掩交加嘛，成日都講掩滯，其實就係咁樣嚟嘅。咁好多一啲古毒流行嘅。疾病啦、啊，會層出不窮啊！咁啊，發生喺東南方。咁我哋亦都有講，就係話今年啲病毒咧就會變啊嘛，係嘛？亦都有啲報道，有新聞報道都講要病變啊嘛。而家啲疫情個病毒，咁甚至乎我哋會喺八字上睇咧，佢個病毒佢變咧就會影響嗰個咩咧？影響嗰個肝啊！個肝嘅問題啊，個肝膽嗰啲位置啊，即係喺內臟嗰度。咁而天災人禍咧，呢啲災難咧就譬如風災、水患、地震呢啲自然災害，咁啊正常就係其實每一年都有嘅，不過就係多與少啊，反而就係舊年真係好似少啲喎。去年就真係少啲啊！去年即係咪因為疫情嚴重關係咧，就少啲。包括天文台早排都講啦，今年個颱風都會預期係會早咗嚟，甚至乎會多咗噶嘛。啊，咁而政治因素喺月內咧就比較佔嘅比重係比較大啦。由於香港而家現行一個一啲法律嘅制度啦有所改變啦，所以就備受呢個美國啊或者西方國家咧就干涉啊，或者甚至乎進行一啲叫做如果講得唔好聽咧，呢度亦都有提到嘅一啲同政治有關嘅一啲叫做咩咧條件啊嚇，傾一啲政治條件啊，導致區內局勢咧不穩定啊，咁所以掩交加必選主啦，東南信宮咧呢樣嘢咧就。我哋會喺玄學上咧就會睇到呢一個一啲影響，咁而仲有一樣咧就話，因為東南方咧佢信宮咧其實係唯一喺家中成員嚟講咧，佢係代表一個長女，咁亦都預料咗咧喺呢一個月內咧喺呢啲範圍啊，咁女性咧就會有災難發生嘅，咁當然啦就係佢係咪長女啦嚇，即係講個。嗰、那個階級或者個輩份啊，佢係咪一個長女嘅身份啊？嚇，咁就會多一啲咁嘅災難性嘅問題，即係喺發生喺呢啲年齡層嘅女性身上啊。而建築物大細咧， 嗰、那個一建築物嚟講咧，屬於一種小太極啦。咁煞星分布其實咧，如果我哋驗視嗰方面咧，地方建築物咧，咁啊分布都係同大太極嗰個睇法一樣嘅。咁建築物咧，其實睇翻都係正西、東南、中宮呢三個位啦，就會有唔同程度一啲小災小劫啦，或者喺建築物咧啲大門、房門啊，開上述嘅位置啊，床頭、寫字樓或者你坐個位置咧。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啦，哇！你唔識化，咁你要避開佢咯，咁你咪唔好坐喺東南位咯，係咪先？即係或者如果你又瞓嘅位，又唔好瞓東南頭牀頭咯，咁你避開，即係你唔識化，首先就避開佢先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咧，就因為嗰喺個方位上一啲叫做空星林立咧。咁你就沾咗嗰個位置嘅一啲負面嘅氣場咧，咁你就好容易咧運滯啦，或者我哋叫運滯啊。咁而正西、正東啊、東南咧，啲本係今個月嘅一啲煞星嘅方位所在咧，咁佢亦都重疊嘅，由於重疊嘅緣故咧，容易激起咗呢啲方位咧，係產生咗一啲負面嘅磁場嘅能量啊，所以就避開。最緊要避開啊！而人事鬥爭、是非爭端、事業唔順啊、破財損耗、疾病意外咧，其實都係容易喺呢啲方位度咧激發咗出嚟嘅。咁所以咧，至於呢個東南方咧，喺呢個流年五黃月流月就二黑臨到呢個宮位嘅時候咧。咁受正西正北嘅二五相夾咧，咁激起煞星咧，就係一個屬於一個連貫性。嗱，咁其實講到好似好複雜嘅，咁文字上嘅演繹嘅複雜，但係簡單啲講咧，就係話識得避開個東南方同埋今個月嘅西方位咧，咁其實咧就喺對於呢個叫做負面嘢嘅影響咧，就可以減少咯。 但如果我哋喺呢個流月嘅整個局勢咧，喺呢兩個方位，就算我哋啱啱嗱清明就四月四號過咗啦，咁喺嗰日到現在嚟講咧，都係發生好多事件嘅，都已經。咁你譬如好似話個疫情咧，有啲地方係即係加重咗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尤其是五黃道啦，咁啊，西方嗰邊嚟講咧，都立立亂噶，就算有個網友最好笑，佢哋話：C 朗射咗個球波唔入，葡萄牙結果就被逼和咁都有關係咁，好好笑啊！咁我哋就即係唔回應啦呢樣嘢就。 但係講嗱，講咗咁耐，講咗咁多唔好嘅嘢，咁都講翻啲好嘢嘅。咁嗱，方位好啲嘅咧，其實喺幅圖都睇到㗎啦，一個西南方， 一個西南方 係啦，或者一個北方，即係講流月啊，同埋一個東北方啊，甚至乎東方都係好嘅。咁呢幾個位，咁其實咧，如果俾我揀咧，配合埋流年嘅咧，我會選擇係話俾個貼士就叫。唔好話貼士，即係俾個提示。我睇嘅睇法就係話西南方咧就係屬於比較好嘅，因為配合翻流年嗰粒飛星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話讀書各方面需要用腦筋，甚至乎嚟緊雖然而家翻學都唔係翻得咁足啊，都要讀書考試啊，或者自己有一啲同要動腦筋有關嘅行業。嘅人要覺得想自己精靈啲嘅話咧，咁啊不妨咧就沾一沾呢、這個即係瞓或者叫做坐喺嘅西南方啦。今個月咁啊可以咧吸下一啲叫做木火通明嘅一個氣場啦。咁啊你可以運用下呢個位置嘅啊。咁啊其次都係呢個東面。同埋呢個北面， 考 DSE 嘅朋友仔啲學生哥就要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揾一個好嘅方位，咁啊清清醒醒咁樣去讀書，因為 DSE 開考啦嘛。 係啊，咁啊成日都講噶啦，最緊要趨吉避凶，識得避開個空位咧，咁啊， 係啦， 始終嗰個一啲負面嘢咧，就影響就未至於咁大嘅。 起碼要穩定啲先。 係啦，最緊要一樣嘢啫，就起碼唔好傷及自己個健康先啊嘛，呢個最緊要。 好啦，天元解密就講到呢一度咧，就結束啦要。咁今個禮拜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。咁下個星期同大家再見。 好，拜拜。 Okay, 拜拜。